欢迎来到觉醒次元有声世界，现代多人有声剧《初恋症》，由喜马拉雅、九淮中文网、觉醒时代联合出品，作者夜很贫瘠，演播彭瑶、锦鲤、嘉康、孙瑞阳等，点击订阅，第一时间收听精彩内容。 第十三集，齐峰的本子上画了十几页，云剑为一张张拍，一张张发，齐峰还得时不时把他手机拿走，免得他眼睛盯太久手机不舒服。 过几天再发吧，手机盯久了对眼睛不好。 云剑为也累了，打个哈欠揉揉眼睛。 啊，那就以后再发吧。 齐峰帮他把手机收起来，见外头没下雨了，到门口换鞋准备出去。云建威跟过去。 哥哥你去哪儿？ 我和王叔叔他们去山里。 彭玲正巧从后院进来，听到这话。 又去找王叔啊？那不是要晚上才回来？ 嗯。 王叔叔啊，是咱们村委会的，每个月呢都要去山上转一转，防着有外地人跑我们这儿来打熊偷蛇。你阿峰哥呀，经常跟他们一起进山。 嗯，我也要去玩。 不是去玩，你不能去。 我不玩，我就跟你们一起去看看。 不行。 云建威不高兴了，虎虎瞪着齐峰，彭林帮忙打圆场。 哥哥比你大，平时呢也总跟着王叔叔他们跑，阿姨呀才放心他进山的。而且啊，刚下过雨，山里好多泥巴，微微要是去的话脚都要弄脏了。 那我不去了。 说完转头钻进房间，不理齐峰了。齐峰木头似的杵着，被他妈妈教育。 你说你每次拒绝的时候就只会杵头杵脑的说不行不可以，你就不能先解释清楚原因再拒绝？你看又把人惹不高兴了。 齐峰默默望着他妈妈，彭玲耸肩。 我可不帮你，你自己想办法。 说完转身就走，留下他儿子一个人在弟弟房间门口罚站。云建威在心里头念叨木头脑袋，气呼呼地爬上床睡午觉。雨珠从屋檐落下，连串啪嗒的水滴轻响，水汽像一场淡青的朦胧画卷进入云建威的梦乡。他的梦从附上彩漆构筑的钢筋水泥、绚烂的霓虹灯和无数玻璃橱窗组合的世界脱离，走进了临来村。没有了高楼大厦的阻挡，每晚的夕阳都浓墨重彩地铺满天空，像一罐熔岩倾倒漫天燃烧。站在大地上的人伸手就能触及苍穹溅落的火光。就像那天齐峰牵着他回家，他们走在田埂上，云建威抬手去摸夕阳的光，晚霞在他的手心温柔灼烧。哒哒两声，窗户好像被谁敲了两下，云建威翻个身，没过一会儿又是哒哒几声，有人在窗外喊他： 微微。 这下云建威醒了，他迷糊坐起来，疑惑起身到窗前拉开窗帘。李贤和黄正阳趴在他的窗外，黄正阳见他出现，从口袋里摸出一颗水果糖给他。 吃糖。 李贤兴致勃勃问： 微微，明天跟我们去探险不？ 去哪里探险？ 咱们村往高速方向的路上有个废弃工厂，之前建了一半不见了，放那好多年，咱们老去玩。 听说工厂明年就要拆了建学校，再不去就没机会了。 好啊，明天什么时候去？ 明天吃完晚饭怎么样？那会儿正好天要黑了，最近下了雨，天也阴森森的，正是去那儿的好时候。 工厂里会不会很黑啊？我们不会迷路吧？ 你这反应怎么跟我想象的不一样啊？我还以为你多少有点害怕呢。 我才不怕这些呢， 而且我可以喊阿峰哥哥跟我一起去。 嘿嘿，齐峰不跟我们一路玩，平时只有兰姐喊他，他才会出现。 我姐也不和我们一起玩，她就喜欢念书。 没事儿，明天咱们去的人多，杨家鹏那个二傻子也去，有他在，鬼都嫌烦。 一听杨家鹏也去，云剑微来了兴致，开始暗暗琢磨明天怎么吓吓这个小胖子，谁让他一天到晚那么嚣张。他和李贤两人约好， 那你们明天来找我。 行，明天见。 与两人道别后，云剑微想着还是要问问齐峰要不要和他一起去，然而晚上齐高荣打电话回来，说齐峰他们刚从山里出来，晚上就在老王他们那边吃饭。于是云剑微没等到齐峰回家就睡下了。自从住在乡下，云剑微每天都睡得很早，以往在自己家里的时候还会玩玩手机，看看电视，还有朋友来找他玩，晚上总要爸爸妈妈喊他去睡觉。现在住在村里，手机信号差，电视屏幕小，又没多少频道能看，一入夜村里就一片黑，什么娱乐活动也没有，只能早睡。第二天一大早，齐峰又早早出门和他爸一起去亲戚家帮忙做事。云建威在阴雨天懒症发作，睡得迷迷糊糊，被彭林捞起来吃早饭，吃完又回床上继续睡，直到中午齐峰和他爸忙完回家。亲戚挺喜欢齐峰，临走前给齐峰塞一袋巧克力豆，说是家里人从城里买回来的，比一般巧克力贵很多，平时都不大舍得吃。齐峰揣着巧克力豆回家，把小袋子给云建威。云建威认识这个巧克力豆的牌子，中档牌，味道还行，吃多了有点腻，没有他平时喜欢的一款很贵的黑巧克力好吃。他撕开包装，拿出一颗放进齐峰手心。 哥哥你也吃。 齐峰看他表情不像是还在生气的样子，这才坐下来，两人一起坐在门外的竹席床上，分一小袋巧克力。阴天风凉，外头比屋里凉快许多，云建威睡了一上午，脑袋都睡成浆糊，早忘了昨天和李贤他们约好去探险的事，只一边吃巧克力豆一边问齐峰这两天都在忙什么。齐峰告诉他，临来村周围的山区属于保护区，村委会的几个叔叔负责村后山这一块，每个月都会去山里巡逻，主要就是防偷猎，以及给来山里做调研的学生和老师们做向导等等。齐高荣有时也过去帮忙，因为他身体壮，方向感极好，性格稳重。齐峰从小就与那几位叔叔相熟，后来常跟着他们进山，整个村里也只有齐峰被允许跟他们进山。 你去太不安全，所以不行。 齐峰对云建威说。云建威晃着脚上的凉拖， 迟到啦，没有生你的气。 直到午后李贤和黄正阳找过来，云建威才想起他们的探险活动。他们来的时候齐峰正要出门，昨天王叔叔他们只走了一圈后山北边，今天还得走南边。李贤和齐峰打招呼， 阿峰哥你不和我们一起去玩？ 去哪儿？ 云建威一拍脑袋，想起来自己都忘了和齐峰说。李贤说， 去高速路旁边那个废弃工厂啊，微微没喊你。